曾多少次的到过大希腊与或叙拉古之类，那里没什么有生命的东西。我现在已用批判的眼光透视了这种外在的姿态，它最终归结为一个大问号。而在荷马、柏拉图、新约的伟大实在面前黯然失色。一切实际上实在的东西，如果被当作物自身来考察，如果离开了体验，就都会变成幻象。这些科学家们和时间的威势相对峙，一如精致的法国社会和当时的革命运动相对峙，两下都是形式主义，对形式的崇拜，对关系的种种规定成了智慧的结语。这一思维方向当然有它的历史，我想那是尚未成文的历史。从认识论上考察起来，这种思想及其对这种思想的信念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活动，他们的无根基状态是历史的产物。400多年前，偏心率原理引出了一个新时代。在我看来，偏心率原理所喷出的浪潮已宽泛到了它的极限了，认识进步到了扬弃它自身的田地，人远远地出离他自己，乃至他不再为他自己所看到。现代人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已行将入目。另一方面，一切真有生命的而非仅仅涂上一层生命的历史学则是批判。但历史知识中最好的一部分是隐蔽的关于资料来源的知识。说到历史，造成景观触动眼目的东西不是要事，神经看不见，正如一般本质性的东西看不见一样。有话说静则强，而这话变成一个样子也是真的，静则觉则慧。于是我乐于静静地与自己对话，乐于与历史精神相往来。这一精神不曾在浮士德的书斋里向他显像，也不曾向大师歌德显像，但他若显像，纵便咄咄逼人，他们也不会惊恐避让，因这种显像亲如手足，比起林边田间的居民，他们与我们的亲缘有一种不同的更深的意义。这努力与雅各的角斗有相似之处，角斗者已经赢定了，而这是最紧要的。约克清明地洞见到可能状态的这一历史的基本性质，他是靠了认识到人的此在本身的存在性质而获得这种洞见的。也就是说，他恰恰不是从科学理论出发，而是在历史考察的对象那里获得这种洞见的。整个心理物理的给定状态并非存在者，而是生活的，这是历史的萌发点。对自身的思考并不指向一个抽象的我，而是指向我自身的全幅。这种思考发现我是从历史学上规定的，正如物理学认识到我是从宇宙论上规定的。我是历史，一切一如我是自然的。约克看透了一切不真实的关系规定和无根基的相对主义，他毫不踌躇地从对此在历史性的洞见中抽出最后的结论。然而另一方面，就自我意识的内在历史性说，一种从历史中离异出来的体系在方法论上是不充分的，正像心理学不能从物理学抽离开一样，哲学尤其当它是批判性的时候也不能从历史性抽离出来。自身的行为与历史性就像呼吸与气压一样，而且即使听起来有几分悖谬，但从方法的联系上来说，哲学运动的既非历史化，在我看来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残余。因为从事哲学就是去生活，所以灵且物惊诧，我以为有一种历史哲学，谁竟能写出它来呢？当然不是像迄今所了解的所尝试的那种种，那些都是灵无可辩证的宣布加以反对的。迄今对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其实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它不是唯一的提法，所以不再有任何现实的哲学活动竟会不是历史的。系统哲学与历史表现的分野从本质上来说来是不正确的， 一门科学可能变成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如今，这理所当然是一切科学的真正合理之处。但数学的实践却不是唯一的实践。我们的立场的实践目标是教育学上的实践目标。就教育这个词儿最广最深的意义来说，它是一切真哲学的灵魂，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真理。您知道我对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有何看法？尽管如此，改善的余地还是有的。那些书到底是为谁写的呀？汗流冲动。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有那从物理学上转到伦理学上来的冲动。如果把哲学理解为生命的表达，而不是理解为某种无根基的思维的宣泄，它无所根基地显现出来，因为眼光离开了历史的地基，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其结果来说是紧凑的，一如就其获取之途来说是那么错综，那么累人。无所成见是前提，而这已经是难以获取的。约克自己已经反对着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视觉上的东西，而走上了从范畴上把历史学上的东西收入掌握的道路，走上了把生命上升到适当的科学领会的道路。只要看看他提示出这类探索的困难的性质，这一点就清楚了。比较那回溯到直观后面的分析工作来，美学的与机械的思维方式比较容易找到表达的词汇，这一点可以从大量词汇来自视觉现象得到解释。反过来，深入到生机根底处的东西则脱开了公开流传的表象形式，从而一切词汇都不是通常所能理解的，而是象征的和不可避免的，随着哲学思维的特殊方式而有其语言表达的特殊性。但您了解我对悖论的偏爱，我为这种偏爱进行的辩护是，悖论是真理的一项标志，在真理中断然没有公论，而只是进行一般化的一知半解的沉积，元素式的沉积，它对于真理的关系就好像是闪电过后留下的硫磺物，真理从不是元素。政治教育的任务似乎是消解元素式的公众意见，是尽可能使看待事物的个体眼光得以建立，于是个体的良知以及良知将取代所谓的公众良知这种极端的外在化，而重又变得强劲。你会历史性这一兴趣为自己带来一项任务，具体研究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之间的发生学区别，从而就定下了生命哲学的基础目标。然而问题的提法要求一种原则上的畸变，我们若不把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一道带入一种更原始的统一，以便能比较与区别它们，又怎样才能以与存在者层次上东西相区别的方式从哲学上来把握历史性，并从范畴上来理解历史性呢？但要获得这种更原始的统一，就要先洞见到一，追问历史性的问题是一个追问有历史性的存在者的存在建构的存在论问题；二，追问存在者层次上东西的问题是一个追问非此在世的存在者的最广义意义上的现成事物的存在建构的存在论问题。三，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只是存在者的一个领域，存在的观念才是那必须从发生学上加以区别的东西。约克并非偶然地把非历史性的存在者干脆叫做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这恰只是传统存在论不间断的统治地位的反照。传统存在论来自古代对存在问题的提法，把存在论问题的讨论把持在一个从原则上收窄了的范围内。若要能把存在者层次上的东西与历史学上的东西之间的区别问题当作一个研究问题制定出来，就要先从基础存在论上重启一般存在利益，并由此就事先保障了指导线索。这样就清楚了，在何种意义上总被性的实在生存论时间分析工作对于养护约克伯爵的精神而为第二胎的工作服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